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啦，咁我哋咧就翻翻落嚟地球啦，咁就 唔暈啦，終於 睇下直播啊，而家都仲有少少暈暈地啊嗰啲咁樣。 喂，第一又要算 我，而家直播人數幾多 啊？ 12,600， 嘿，少咗嘅，搞錯啊！ 翻到嚟地球就少咗啦， 唔係，咁你降落嗰發言都好重要噶。 是喎，好多人睇 嘅，咁又去咗接機啊？ 乜撚嘢人類一小步啊？乜撚嘢香港香港大踏步啊？你咪鳩屌你咪好撚重要啊！冇記者包圍我哋，你哋有冇幫我哋 share 啊？屌你直太空直播，你都唔幫我哋 share 個直播連結，屌你老尾！嗰啲咁樣嘅濕鳩嘢，嗰啲濕鳩圖咧，成日 share， 屌你老尾！嗰啲咁嘅濕鳩搞笑片咧，成日 share。我哋呢咁撚重要嘢，你哋唔 share， 唉，好撚奇怪。 佢哋而家唔敢 share 嘢，直頭俾你話完之後。 屌你老尾！所以搞鳩錯曬，叫你唔好 share 人哋啲嘢，你又唔好，你搞咗唔 share 我啲嘢，屌你老尾食撚咗屎嘅你哋真係。咁就好啦，呢一節咧就有迷之音喺度嘅。 係係係，大家。 咁就講咩咧？就係因為今晚咧就係又係蘋果發布會啦，咁樣。发布啲咩啊？ 今晚就应该集中系讲手提电脑嘅，即系会讲 MacBook 啦、MacBook Pro 嗰啲嘅。 系 咁，焦点都会喺 MacBook Pro 度啦，因为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冇出过新 version 啦。 吓， 系啦，咁就可以出第一张相先嘅。 呢啲系风声嚟噶嘛？呢啲 呢个风声，呢个全部系风声示意图啦，即系大家就咁谂啦。大家见到咧，其实个 keyboard 上面佢有咩特色咧？就所谓新嘅 MacBook 咧。有咩特色呢？就係佢啊，最上面嗰條巴呢，其實叫 OLED 嘅巴嚟嘅。咁其實佢又可以掂，可以根據唔同嘅情況去改變啲掣嘅樣俾你睇嘅。 哦， 或者啲 display 嚟嘅，可以改變啲掣嘅俾你睇嘅。而呢一刻佢而家見到咧，有啲彩色咁嘅嘢，佢好明顯係用嘅，可以用 Siri 啊，撳落去就可以同佢講嘢啦。 邊度彩色啊？ 嗰條黑 keyboard 上面有條巴，黑色嘅，可以放大個彩色位俾佢睇。 有點著光， 係啦，嗰啲就應該係用緊 Siri 嘅時候咧，佢就會係著成咁嘅樣嘅，因為 Siri 嘅 function 就不嬲都係咁嘅顏色咁嘅樣，係啦，係啊，呢個第一張。咁其實個情況， 喂，我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而家 MacBook 係冇 Siri 嘅。 而家 MacBook 有，而家可以嘅啦，個 OS 有噶啦。 係嘅咩？ 係啊，有噶啦，有 Siri 噶啦。 係咩？咁係點用嘅？可唔可以？ 咁其實咪就係佢有個 icon 嘅，你撳咗佢之後咧，你撳咗佢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同佢講嘢咯。 嚇！我屌，我冇撚用過啲。 係 啊，你都係佢講下故事俾你聽啊，咁樣樣都得嘅。 我 只 試過語音。 不過要 update 咗個新嘅 OS 啦，10.12嗰個 OS 先。 但對撚住個 MacBook 講嘢好撚 bad mirror 喎呢件事。 咁其實對住部 iPhone 講嘢都一樣嘅啫。 唔係人哋以為你講電話嘛？冇咁多噶， 我多数都系对住部手表讲嘅， 系咯， 太空呢个件事太空好多， 你就 baby 话好多啦，咁样 声景好高啊，迷之音， 咁有咩分别啫？咁呢个即系嗰个设计嘅样唔同咗， 应该咁讲啦，佢会系俾啲 software 碟咧，拍咧多啲彈性，例如一啲而家其实咧，我哋型咧都而家我哋最顶嗰排多数系function key啦，啲咩？加大嘅放大縮細啊，光啲暗啲啊，又或而家限死咗啲 function 嘅，嗰條巴如果改咗之後咧，其實 software 點入拍，例如 Photoshop 啊嗰啲咁嘅嘢咧，啲 function key 咧，可以根據你做緊啲乜嘢而講，例如我開咗個調色版咁樣樣，咁我可能 就可以自我設定擺喺嗰度啦， 係啦，擺啲簡單嘅嘢喺嗰度，例如我啲好。啲 shortcut 擺喺嗰度，咁樣可以撳落去，我就可以 activate 到嗰件事，我就或者我甚至有啲 program 可能有機會可以 program 入呢個地，俾 user program 入呢樣嘢。例如可以咁講，例如我平時都係 control C control V 就一個好短嘅距離做呢樣嘢嘅。咁 可能按一個掣就已經做了，幫你做了了，就以後都不用再做四五個動作這樣。多數我做我例如我那些婚紗執相呢，其實呢我圈住那個位置呢，其實我一次過做三四個人的東西，按幾個掣的，可能第時按一個掣就已經完成了。 即是你可以自己 create 個 shortcut，這個，按一個掣， 這個是幻想，這個是一個有些人這樣想，就是說那個地方是可以program 部的 預測， 你可以或者預測或者記錄，或者可以自己個用戶自己去改動，令到佢可以幫你做啲啲咁嘅嘢。其實呢樣嘢就喺打機成日都會用嘅，我哋打機嗰啲 Macro Key 成日都做呢啲咁嘅事嘅，就係撳某個掣就代表咗做八個動連續做八個動作咁樣樣，類似咁嘅嘢咯。咁期望會係咁樣樣嘅。 但呢件事好唔 Apple 喎，好唔 Steve Jobs 喎。會俾人指定 嘅，邊會俾你自己揀？ 嗱，應該咁講，應該咁講。 而家 Apple 係咪越嚟越唔 Steve Jobs？ 其實又咁講，佢係開始唔 Steve Jobs 嘅。其實佢點樣唔開始唔 Steve Jobs 咧？其實就係從 iPhone 嘅 size 啦，係從MacBook Pro、MacBook Air， 跟住再加多個 MacBook 呢啲咁嘅 notebook 嘅 series 越嚟越多啦。其實已經好唔 Steve Jobs 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好簡單，如果佢出得iPhone 7 Plus 嘅俾你嘅，即系 Plus 嗰個大 mon 嘅 size 俾你。如果係 Steve Jobs 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唔會俾，唔會再俾細部嗰部俾你用啦。我叫你用大嘅就用大嘅，唔攞聲氣啊嘛。 係咯，係咯，咁先似啊嘛。 但係佢之前一路都係 sell 單手操作噶嘛。 所以佢俾咗一個 option 你咯，佢俾咗 option 你可以 double tap 嗰個 home key， 咁就可以跌個 mon 係跌低一半啊嘛。佢其實佢就俾咗 option 你嘅，佢俾咗 option 你 應該俾咁多 option 啲人。 系啦，佢俾咗个系啦，但问题就系 人类系唔识自己选择嘢嘅，唔应该俾咁多选择嘅。 呢个但系 MacBook Pro 就另一样嘢嚟嘅 ，MacBook Pro 咧其实就系个俾啲相对专业嘅人士去使用啦，即系例如啊 ，Tom 而家 RAM 片 到呕血啦咁嘅境况啦，咁可能佢第时买部好啲 MacBook Pro 咁啊，可以 RAM 得快啲，同埋多啲 function 可以帮佢做到嘢啊。 系，除此之外咧， 除此之外咧就系 预想会有啲咩咧？ 预想啊，其实啲预想咧就来自咧，其实佢啱啱新有个 Mac OS 有个新 update， 咁啊啲人拿翻啲 keyboard 出嚟嗰阵时咧，就发觉啲 keyboard 嗰啲 layout 唔同咗样，跟住可以出下一张图啦。咁最重要唔同咗樣咧，就係冇咗個 escape 掣，即係睇鹹片你要 escape 走咧，係冇無從 escape 嘅啦，而家係 咯， 係啦， 先吸埋啊， 係啦，話 係個阿基即刻， 我唯一反應嘅話題， 阿基明明自己用緊 Windows 機都好關心呢件事啦，好簡單， 關你撚事咩？你 問下喂， 你部咩嚟㗎？你部 Lenovo 啊 ，Lenovo， 屌你老母呢部 Lenovo 個關心呢啲把撚啊！ 其實咧，就喺個 escape 掣上，即係本來 escape 掣嗰個位咧，其實你見到有個 cancel 掣嘅。我諗呢個係對佢呢個 LED 嘅 default 嘅掣嚟嘅，即係佢可以有個 cancel 掣，但等於咗可能類近個 escape 掣或者做。因為其實咧，每一個 program 都好啦，咁其實佢 escape 嘅意義都未必一樣嘅，係啦，未必 escape 就係走曬嘅，或者 escape 就係純粹係 back and do 一樣一下或者之類嘅嘢。呢個 cancel 掣就會係可能會佢覺得切合翻個真正嘅使用嘅名， 係， 同埋佢呢個 cancel 掣佢又唔係成日都需要睇到嘅喎，因為佢覺得。哦、可能佢覺得有啲 program 係唔需要 cancel 就係呢件事嘅，係啦，咁所以就唔會擺喺度，又或者自己可以，我都係嗰句，我覺得係可以用户可以自己加啲掣喺個上面嘅， 係 去根據用緊咩 program 嗰時加啲咩掣上面。 咁即係點啊？佢取消咗 escape 掣，跟住俾你喺上面加翻 escape 喺度， 加個 cancel， 即係加翻 cancel 喺頂，即係你可以將，即係你可以將個 cancel 嗰個掣擺翻喺左上角。嗰條班係左邊個位咁，等你彈翻 啲翻。又有人可能係左腰嘅，中意用右手邊噶嘛，咁我可以擺喺右手邊啦，咁就仲方便，咁啊方便啲咁樣。咁啊可以再，我諗其實佢個 target 都係可以俾人改動個，即係可以俾個使用習慣喺個 keyboard 上面嘅使用習慣，因為 keyboard 上面嘅使用習慣係雖然大家習慣咗而家呢一套啦，其實就有啲嘢大家都仲好唔方便，好壓突嘅做嘢嗰陣時，咁所以就可能俾啲嘢俾你哋可以有少少 programmer 部，或者俾啲 programmer， 即係俾啲 software developer 咁可以 programmer 部一啲咁嘅 shortcut 啊，或者之類嘅嘢可以做得有效率少少啦。 嚇， 係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佢大部分人所 喂講個老鬼嘅話題咧，我想問，我想問即係真係老鬼話題，有冇人用過 ICQ？ 我用咗，我系七个粒，我七个号码 都 记 得。 跟住 我都记得，我仲记得， 你记得， 我仲记得。 跟住 ICQ 后来咪俾咩成像打败咗嘅， 系 俾咩成像打败咗咁样。咁系大家都奇怪点解会俾咩成像打败咗？咁系有各类嘅分析，我觉得有一个分析系最捻准确，而呢个亦都系我嗰阵唔再用 ICQ 嘅原因，就系因为 ICQ 揿 escape 会成个删咗噶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但你打字系会揿 escape 噶嘛？你打字有时打错字会 选字嘅时候， 系啊，选字就会揿 escape 噶 嘛。我通常 backspace 所以冇呢个问题。 唔系，因为佢系嗰件事系困扰噶，嗰件事系困扰噶。咁系佢一揿 escape 掣就冇咗。我觉得呢个系我好相信呢个系 ICQ 主要嘅败因，死喺 escape 掣手上面。但系 ICQ 就系挨唔到。捱唔到呢一款最新嘅 MacBook Pro， 如果呢款新嘅 MacBook Pro 早幾十年出， 唔係如果早幾十年出到就好勁， 消失嘅就係 IM 啦。 係啊，係 Facebook 都唔會冇咁霸道啊！屌你老味 ，Instagram 乜你 Snapchat 啊！屌你老味，而家成個世界都仲係喺 ICQ 嘅路。 今時今日仲係 係啊！咁係今晚係主要 focus 喺呢樣嘢上面。 今晚是主要 focus 呢件事上面啦， 有冇嘢值得期待呢？其實 仲有樣嘢嘅，仲有樣嘢嘅，再下一張圖，下一張圖望落去好似冇乜特別咁嘅。咁其實咧，最右手邊咧，你見到個角落頭嗰度一個黑色嗰個掣咧，黑色嗰度咧嗰條嗰個所謂嗰個 OLED bar 最尾嗰度咧有個瓦色少少嘅黑色掣嘅。 系咩？掣嚟嘅。 你要可能要 highlight 住佢最右手邊嗰度啦。係因為咧，其實嗰個咧，其實就係你大家估嘅是一个 Touch ID 嚟嘅，即系可以用手指模开机啊，俾钱啊，即系话部 MacBook 将会可以你用 Apple Pay 喺嗰度上网俾钱啊，或做一啲 authorization 啊啲之类嘅嘢都可以用啦。 哦， 系啦，咁咧，因为大家喺度谂紧啦，究竟佢如果佢想将 Touch ID 摆落部 MacBook 部嗰阵时，咁佢或者摆落部 MacBook 嗰阵时，佢应该要点做咧？咁啲人就开始发觉啊，原来多咗样咁嘅嘢，可能会有多，因为佢哋就睇翻啲 keyboard layout 啊或者之类嘅嘢咧，就觉得啊多应该会多咗个样咁嘅嘢，就系摆喺角落头度可以用 Touch ID 咁样样。呢、个都系幻想图嚟嘅啫，但系大家估计会系咁样样。 OK， 系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哋應該對 Mac 嚟講，佢哋今次都係對 Apple 嚟講都係一個大事嚟嘅。咁因為咧，其實佢哋用今次嘅個 live 啦，今次嗰個發布會咧，其實用咗叫做 Hello Again 嘅名嘅。 啊、 Hello Again 嘅咩意思？其實咧，當年第一部 Mac 出產嗰陣時咧，個廣告咧就叫做 Hello， 係啊， 係 啊， 咁咧呢個咧就 Hello。 不過講套戲都有講啦，如果佢就係因為爭啲發唔到聲講嗰個 Hello， 咪屌撚到嗰條 係啊，佢就講到 Hello， 係啦，就係嗰個 Hello， 仲係公開譴責佢，我好撚欣賞嗰段啊，屌你咁嘅，我覺得 好精彩。 係啊，我覺得屌人係一定要公開屌啊。 而今次係咁多年之後。再用 Hello 呢個字 ，Hello Again， 咁即係 佢覺得佢呢個 breakthrough 係等於 第一代 Macintosh 咁撚勁， 咁撚勁嘅係啦，因為第一代 Macintosh 嗰個 第一代 Macintosh 搞到 Steve Jobs 冇撚咗份工喎， 咁因嗱呢個係美應該咁講，跳翻出嚟少少講，呢個係美國科技公司嘅。好多時會發生嘅事嚟嘅，因為其實佢哋嘅做法就會係我有個 idea， 跟住我周圍揾啲banker 去 sell 我嘅 idea， 或者 investment fund 去 sell idea，sell 完之後，跟住哦，你哋俾咗錢落嚟啦，我開間公司出到嘢啦，賣到錢啦，賺到錢啦，即係搞下咧，因為其實大股東就係班 banker 啊嘛， 係啊， 絕對唔會係個 Steve Jobs 噶嘛，咁啊最尾結果會係點咧？最尾結果就係班 banker 覺得嫌你咁樣做嘢賺得唔夠多，咁啊踢走你咯， 哇，咁樣會唔會踢走 Team Cook 咧？而家？即系會發生呢件事啦，咁樣今日應該唔會嘅。 咁樣唔會，因為 Team Cook 其實本身 Team Cook 嘅賺錢能力強好多。 咁你睇佢出 product 嘅個空間程度係賺好多，賺多好多嘅。 係啊，係啊，主要就係賺錢，因為 Team Cook。 Team Cook 係計計數噶嘛，佢 主要唔係創新嘅。屌你老尾！咁啊 ，Hello 啊，鏡即係係有標誌性嘅。 佢有標誌性， 即係或者好有信心先至夠膽用呢個咁樣嘅。 冇錯啦，因為理論上佢嗱呢，佢差唔多卅年前嘅 slogan 係1983年用嘅 Hello 呢、這個，佢用啲 Hello 呢樣嘢係1983年，咁而家都成卅年啦。佢卅年後再用咧，佢哋一定係有個 有個信心喺度話俾大家聽，呢個係一個新時代嘅嘢嚟嘅，你哋要跟我㗎啦。 佢點解呢個時候用咧？佢唔應該留喺下年唔係咩咩？下年唔係iPhone 咩十週年啊定咩？ 係啊係啊，下年係 iPhone 十。 我以為會留翻呢啲咁嘅嘢谷曬喺下年十週年。 iPhone 係另一件事啦，因為佢 Hello 呢件事係代表咩嘅代 表？係 Metaverse 嘅， 係啦，代表咩嘅代表嘛？咁啊。咁希望佢又希望呢件事就喺咩近代數延續到落去，或者發大嚟搞啦。今晚就夜少少就 幾點啊？ 一點啊！ 即係香港時間凌晨一點， 係凌晨一點就會、哦、就會啦。咁即係咧，可能阿麻甩就可能要。 我哋有冇直播啊？ 我哋可以直播嘅，我哋會直播嘅。 即係我哋今晚係會直播嘅。 今晚會直播嘅，所以我哋會趕麻甩走嘅。 OK OK， 開開二台都得嘅，叫麻甩。 行 啦，去二代。点解会咁样？点解会咁样？ 咁啊，今晚会有直播嘅，咁样咁就系啦，咁啊，大家留意啦，咁样啊，亦都系即系帮我哋宣传下啦，咁样，因为我哋《粤时报》就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嘅娱乐嘅，又又有科技资讯啦，我哋自己本身主持人又会上太空啦，咁样都好多样嘅吓，即系要喂多啲 share 我哋节目啊，喂大佬吓，咁系即系我发觉。最近幾集政治節目多多咗人 share 啦，咁樣咁，但係前嗰一排咧，大家懶咗啊，慣咗手勢啊，要努力 share 節目先得去推廣我哋嚇、啊、多啲，即係雖然我哋個網就啱啱琴日就唔係好穩定， 好大鑊 咁就就呼籲就一次啦，咁樣即係大家搞清楚，我哋呢個係粵時報，就唔係 時代， 唔係粵時代， 唔係粵時代嚇，亦都唔係時代醫療 ，OK， 又冇搞。嗰啲藥業嗰啲咁撚樣嘅嘢咁樣，咁所以而家時代革命嘅時候咧，你就唔好搞我哋《粵時報》，OK， 咁啊唔好搞撚錯咗咁樣，咁啊大家注意啊咁樣，咁就嗱熱狗仔女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唔係即係得52% 嘅力量，咁好難尋求到真相。咁另外就係聽朝啦，聽朝我哋就會喺啊英軍嘅 office 嗰度咧，就慶祝呢一個咁樣嘅大香港早晨700集。咁樣咁就報名就今晚就遲㗎啦，咁啊打電話去呢個咁樣嘅幾號電話啊，譚長 2620-9630 咁樣，咁啊最重要就當然係《粵時報》台慶啦，11月11日啦，咁樣咁啊而家係歡迎大家買飛嘅咁樣，咁啊你其實你現今啊可以上嚟 office 買飛，又或者係你嗰度買飛㗎？ 買咯，你見到我咪買咯。 係咯，你嗰度都買飛 啦。我活動開放時間嘅時候，你可以都可以上嚟揾我俾。錢咁我開翻張單你都得， 係啦咁樣咁就網上買飛又得啦咁樣，咁就有好多人都即係apply 咗表演，因為今次我比較即係重視今次嘅表演啦，希望大家做好呢個 performance。 阿基話有表演啊嘛， 阿基 太空啦，阿基乜嘢啊？ 阿基你有咩？ 冇啊，佢諗住掹架啦底毛啊嘛， 扯 好小事啫喎呢啲。 哦咁樣，阿基你表演嗰陣，你代表邊個節目表演啊？ 代表我都唔知喎， 係咩？ 麻甩啩？ 你諗清楚喎，諗清楚，冇代表 打香港咯。 唉，啊嚇到嚇真係鬆一口，鬆一口 區一陣。 松一口气啊！咁啊，淡仔啊，原本有好多嘢表演嘅，佢去旅行咧，对，冇乜归属感啦，对于个台，系啊，系啊，即系。 唔系啊，才艺表演呢啲嘢仲唔系你嗰份？ 系啊， 可能佢太空咧， 而家淡仔冇拉翻， 好擅长表演嘅淡仔，佢又唔系好重视嘅台庆。 我系喎，我就中意表演，但系唔系台庆表演。 表演机会太多啊！ 我好期待表演嘅， 不 屑 我哋。 系啊，佢连嗰啲听稿嗰啲，佢都要表演啦。 系咯， 又话蚀晒钱啊，又话 蚀钱都去做啦，蚀、 啊、 钱嗰都去做啦。啊，要时报自己个台咁样，我哋一厢情愿啦，觉得自己人， 心淡， 有心栽花就 系啊， 但系佢会唔会喺地道正方直播翻嚟咯？ 直播个表演翻嚟， 你要直播话我听喎， 离远同我哋影翻足，影翻张相咁样啊， 系啊 ，support 啊， 系冲绳 support 我哋啊， 自己又唔撑自己个台，又赶走晒我啲新主持 嘅。 唉，又逼走晒我啲新主持嗰啲咁样， 请翻啲啦， 唔系啊，斗走晒啲人，系喎，新主持听日请， 听日啦，如果想希望加盟我哋，即系有归属感噶啦，即系我希望啲有揾翻啲有归属感嘅主持啦，即系唔会台庆去咗旅行嗰啲咁样嘅，咁如果系，你都觉得啊，我都可以承诺我下年11月11日我唔去旅行， 台庆唔会去旅行， 我唔会走咗去旅行噶，咁样我都即系尽量去 加分 吓， 加分， 咁就系啦，咁就听日可以嚟 參與一下啦。OK， 好，咁啊，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咁就感謝大家嘅收睇，咁樣就大家多啲 share 我哋嘅節目。咁就晏少少國立大台再同大家見面，同埋記得今晚我哋係會有發布會嘅直播嘅。OK， 好，今日節目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國立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